南朝鲜的同胞报、金乡新闻、网报、民众之声等媒体11月28号分别发表社论，表示要求朴槿惠按照26号举行的200万烛光集会的命令自愿下台。韩国广播公司电台11月25号和28号对于朴槿惠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机一事做报道说，在野党30号发起总统弹劾案之后，新国家党的弹劾派正在推进同在野党的连带。另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就朴槿惠11月28号表示不能接受检查的会面调查一事立即发表报道资料，表示谴责朴槿惠拒绝接受调查。